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83集，大佬热线。秦宇站在原地等女老师离开，他也没有走，手上的资料其实就是个幌子。他低头微微抿唇，昨天晚上林景轩的态度让他有点慌，拿着手机想了想，又低头拨了一个电话出去。 喂，妈。 秦宇看了办公室那边一眼，眸底流转着光。 没事，就想跟你说一声，我在教导主任办公室看到姐姐了，她有打电话给你吗？ 经过了一夜的查询，陆兆颖吩咐的人把事情查得七七八八了，拿到资料的时候就连他也感到意外。 谁？ 程俊把笔放下，按了一下太阳穴，语气不紧不慢的。陆兆颖靠在一边，单手插兜，把资料往他面前一扔。 你绝对没想到，我竟然顺着那人查到了徐家，背后这人跟徐家有点关系。 徐家？ 程俊的身子往后靠了靠，敲着桌子，半眯着眼。 徐老不是这样的人。 当然不是，那只不过跟徐家有点关系的一个小人物，哪里能认识徐老？ 陆兆颖笑了笑，眉眼挺狂的。 他也就跟小徐少认识。 程俊看了他一眼，想了想名字，不太确定的问道： 徐瑶光。 就是他。不过联系营销号本人的并不是小徐少，是秦宇，就秦小冉的妹妹，估计是通过小徐少认识那个小人物的。 陆兆颖都懒得记名字。程俊笑了笑， 胆子挺大， 可能没想到有人会去查他。 陆兆颖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他们俊爷说这句话的时候眸底确实没有什么笑意。 证据都拿到手了吧？ 程俊重新拿起了笔。 几张截图外加转账记录都在。 陆兆颖伸手摸着耳钉，磨了磨牙。 嗯，分两份，给徐老送过去一份，一份留下来。 陆兆颖知道陈俊的意思，打印出了几张纸收好。 行，交给我。 与此同时，办公室内，教导主任对秦冉挺客气。 昨晚已经有人降热搜了，但总有几个知情的人在推波助澜，剩下来的事情学校会安排好。 高阳其实挺急的，来找教导主任就是想把这件事的影响降到最小，却没想到他还没开口，教导主任直接就安排好了一切。他有些愣，教导主任只是温和地看向秦冉。 还有其他问题吗？ 他其实早就知道秦冉的存在，当初林奇拿过秦冉的档案给他，那时候教导主任拒绝了。没想到后来他竟是拿着校长的推荐信来的横川一中，又跟风楼城有挂钩，教导主任很难对秦冉不客气。秦冉抬起头来说了声谢谢，挺有礼貌的，就是脸上没有什么情绪。 真是麻烦丁主任了。 高阳紧绷着的神经一瞬间松开，连忙替秦冉开口。他就说嘛，秦冉这么乖一学生哪里会做这种事呢。砰的一声，就在这个时候门被人从外面推开。 主任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人家封家主可不认识什么高中小姑娘。 女老师走进来看了秦冉一眼，阴阳怪气的。教导主任头疼地按了一下太阳穴说， 你又在说什么话，这件事用不着你管。 女老师看着秦冉，一脸的嘲讽。 我说的没错，不如你问问这位秦冉同学是不是真的认识冯家人。 女老师是知道秦宇身份的，秦宇那样的人当然不可能撒谎，那撒谎的就只有秦冉了。没想到他说完，秦冉并没有半点惊慌， 只是瞥了他一眼，似笑非笑的。高阳有点搞不清状况，怎么又跟风家联系上了？女老师不再看秦冉，只是把目光转向教导主任。 哎呀，主任，秦冉同学只不过是借用风家人的名头，让学校帮他摆平这件事，他根本就不认识风家家主，这行为恶劣至极呀！ 教导主任脑门子一阵抽疼，他看向秦冉，放轻声音：“ 秦冉同学，是这样的，你能联系一下风先生吗？啊，当然，主任并不是怀疑你，有几个细节需要风先生帮忙，他毕竟也是当事人之一，微博那边我们要先做好预防措施。” 秦冉就站在原地，他偏头看了眼女老师，不知想到了什么，笑了笑，又点点头，行，依旧不慌不忙的。女老师看到他这样，觉得有什么不对，却也想不明白，只把自己的手机递过去。 哎，等等，我搜到了一个号码，你打过去。 他把手机拿给秦冉看，秦冉没有抬头，只是将手中的手机拿正，划出通讯录，从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当中找到一个名字。女老师凑过去看了一眼，是通讯录，看到上面显示着三个字：风楼城。呵，装得还挺像。女老师并不觉得秦宇的情报有误，又急着拆穿他，直接开口似嘲似讽地说道： 哎呦，连风家主的私人号码都有，那你现在打吧。 秦冉没有理会他，直接点开了这个名字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